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面对突然来到家里的两位警察，林信成有点紧张。孩子又出什么事儿了？两位警察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位半笑不笑地问道：哼，出什么事儿了，你们不是早就知道？林信成语塞片刻，似乎一时未能明了警察的意思，他愣了一会儿再问： 是中毒那事儿？ 啊，中毒？中什么毒啊？警察的表情林信成看得出来，那是明知故问，但林信成还是照实答道： 那几天他不知吃什么了，呕吐发烧，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儿了。 啊，没事儿了是吧？那吃了什么了？ 医生说孩子血液里的乙二醇的含量过高。这乙二醇是什么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医生说具体原因还没有查清。 哦，其实啊，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啊，因为孩子中的这个毒啊，就是跟你刚才说的那个乙二醇吧，确实比较少见，所以我们想了解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警察进屋，悠悠就一声不吭，始终有林信成与他们对话交谈。林信成说： 啊，乙二醇也是我们听化验的医生私下里说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 啊，那孩子中毒的时候你在吗？ 不在，我和几个人在贵宾楼饭店吃饭。是悠悠给我打的电话，我直接赶到医院去的。开始呢，我还以为孩子只是一般的闹闹肚子，没想到问题那么严重。 这时候，警察再次把目光移向悠悠。 孩子发病的时候，都谁在家呀？ 悠悠一直在听，冷不防突然被问，一时有些措手不及。 保姆在， 我也在。 啊，谁最先发现孩子有中毒症状的？ 是我吧。 你当时和孩子在一起吗？ 没有，孩子在楼下，我在楼上，我正好下楼想去厨房一趟，听到孩子在哭，哭的声音和往常不大一样，我就喊保姆，可保姆没在，我就站在孩子的门口往里看，可屋里没人，孩子自己躺在床上哼哼，我就想孩子可能是病了，可是我又不敢进去。 你为什么不敢进去啊？ 警察打断了悠悠表示疑问。悠悠犹豫了一下说： 孩子有点怕我，见我就闹，所以我也有点怕他。 孩子为什么怕你啊？ 警察似乎跑了题，别有兴味的穷追不舍。悠悠十分尴尬，求救似的去看信成。信成一下子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只好笼统的解释： 是这样，我那个小孩呢，不是他生的，所以呢，可能不太认他，有点生。 警察继续执着于这个话题， 还是盯着悠悠。哎，你觉得这孩子为什么不认你呢？啊？悠悠对警察执意纠缠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反感，这是一个最令他难堪和不快的话题，但悠悠还是忍着。哼，小孩子的想法我哪里知道，是不是你打过他，或者平时对他挺凶的？悠悠还没有回答，信诚抢先解答，啊，没有，他对小孩从来不凶。那为什么孩子怕他呀？孩子嘛，只懂简单的情绪反应，是不是？啊，哎，是不是你不喜欢这个孩子，让孩子给看出来了啊？所以，哦，不是的。信诚再次接过警察的疑问，替悠悠回答，嗯，不是的，我那个小孩以前受过刺激的，可能有点条件反射。嘿，才一两岁的孩子受过什么刺激啊？林信诚和悠悠都沉默下来，谁也不愿开口似的，但警察疑问的目光停在他们的脸上，始终不肯移去，逼得林信诚不得不往事重提。半年前我们父母出了事儿，他们被人打死的时候，这小孩在场。啊，他也在场。两位警察大概不知道林家的这段痛事，愣了一下，表示歉意。啊，啊，对不起，对不起。那孩子见你就闹，你也怕这孩子，那你们在一起怎么生活呢？啊？啊，是这样的，让他们尽量少接触吧。我想，也许孩子大一点以后，慢慢会好的。警察边问边记，问到此处，总算合上了本子。林信诚以为他们调查完了，但其实没完。哎，能不能让我们看看孩子的房间啊？啊，啊，啊，可以，可以。于是大家起坐，由林信诚带着去了孩子的房间。尽管屋里没人，但悠悠仍和平时一样，只站在门口不肯进去。警察们在屋子里东看西看，随手表面的翻翻，没翻出什么。后来又问，其他的房间可以看吗？林信诚看看悠悠，悠悠板着面孔不发一言。于是林信诚对警察说，啊，小孩就住在这间房间，保姆也住这里，其他地方孩子很少去的。他看到警察的目光顺着楼梯往二楼瞟去，哼，楼上是我们自己住的，孩子很少上去。警察看看信诚和悠悠，信诚和悠悠也看着他们，彼此僵持了片刻，为首的那位警察淡淡一笑，把气氛缓和了下来。那好，那就不勉强了啊。警察告辞走了，走的时候跟悠悠要了一张白纸，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警察把这张写了电话和人名的纸条绕过悠悠，直接给了信诚，嘱咐他有什么情况可与他们直接联系。警察走后，信诚和悠悠也随后出门，乘车前往医院。一路上，两人心情沉闷，彼此并无多言。林信诚问了问，啊，乖乖生病的事，公安局怎么会知道？不知是问悠悠，还是在问自己。 这个疑问直到很久以后林信成才慢慢弄清。当时公安局是从两个方面得到了举报，一个方面来自爱博医院，因为孩子的症状过于蹊跷，送到医院的时候已陷于昏迷，经化验血尿及嘴边的呕吐物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足以致死的乙二醇毒素，说明这不是一般性的食物中毒，很可能系人为投毒所致。因此值班医生事后向医院保卫部门做了报告，保卫部即与公安机关进行了联系。中毒事件的另一个举报人就是江帆。江帆在乖乖入院的第二天上午再次来到林信成的家，讨要林家答应付给裘慧敏的300万现金。以前江帆多次打电话找林信成交涉此事，但林信成把这类事情统统推给了律师，律师表示钱只能交给裘慧敏本人，而且之前还需要与裘再签一份协议。江帆前一天带了裘慧敏的亲笔授权书来到了林家，还带来一帮朋友和一位律师前来助阵，结果与悠悠冲突起来被赶出门去。第二天他再次带人来到林家，本想大闹一场，结果林信成与悠悠双双不在，家里只有保姆一人，保姆也是刚从医院回家来取乖乖的东西。江帆从保姆的口中得知乖乖中毒的消息，遂到医院打听。从医院出来之后，他拉上昨天与他一同目睹孩子在悠悠怀中挣扎哭闹的几个证人，直接前往公安分局进行举报，矛头所向直指悠悠。双方举报双管齐下，于是就有了警察突然造访林家的一幕。其实警察在造访林家之前早已进行了一天的调查，访问了医院的医生和化验师，还向江帆再次取证。在前往林家之前，又在医院对林家的保姆进行了询问，将孩子发病的前前后后的详细过程一一问清，最后才去了林家，与主要犯罪嫌疑人悠悠及中毒儿童的父亲林信成进行接触。而这一天通过江帆而得知乖乖病情的监狱当局特别批准裘慧敏前往医院探视儿子。因为警察的造访延误了林信成前往医院的时间，让裘慧敏与自己的儿子多亲热了半个小时。虽然那两位狱警给母子相会的时间不会少于半天，但当悠悠和林信成一同走进那间病房的时候，母子温情的场面便立即被你死我活的冲突所取代。首先发难的就是孩子的母亲，她情绪激愤地扑向悠悠，重重地一掌扇去，悠悠猝不及防被其击中面部。那一掌来得非常突然，不仅林信成和两位狱警都吓了一跳，连我都感到格外震惊。因为我深知悠悠的个性，我预想到很快将有一场疯狂的打斗在这间屋子里爆发，而那位首先动手的女人必定不是悠悠的对手。但我猜错了，悠悠站在屋子当中一动也没动，连被那重重一掌扇歪的头部都侧向一边一动不动。屋里所有人都在刹那间惊住，只听见裘慧敏的破口大骂： 你这个杀人犯，你想杀我儿子，你别做梦了，因为你毒死我儿子就能达到你的目的吗？你别做梦了，我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我的儿子会看着你死，你别想再走近我儿子一步，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想碰他，你配吗？ 裘慧敏在大声叫骂的同时 还想继续施以拳脚，但被林信成及时挡住，两位狱警也上来拉他。他们一起抱住裘慧敏前冲的身子，拉住他挥舞的臂膀，把他向后拖去。裘慧敏用足力气，还想挣扎出来扑向悠悠，同时哭叫的矛盾又向林信成一去。 林信成，孩子是你儿子，是你儿子，你就让他把你的儿子害死吗？你为这么个女人连你儿子都不要吗？ 林信成也嘶声大喊， 你疯了吗？你怎么血口喷人？你发疯了吗？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林信成如此嘶声力竭的叫喊，我甚至担心他脆弱的心脏能否承受这样的叫喊。狱警的声音也冲撞进我的被各种喊叫灌满的耳骨，对裘慧敏的冲动进行制止和警告。裘慧敏，你冷静一点，不要再叫了，这是医院，你要再这样，我们就把你带回去了啊。这时候传来孩子的哭声，不见嚎啕，却很委屈。裘慧敏这才不再挣扎，转身回去抱起床上的儿子。他跟着他的儿子一起伤心痛哭，整个房间里似乎只有我呆呆的没有出声，没有参加进那搅成一团的叫喊和哀动。我呆呆地看着这个让人百感交集的场面，看着脸色铁青咬牙不语的悠悠，不知道自己此时此刻该上前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当然还有一个人和我同样沉默，就是那位始终面带冷笑的江帆。裘慧敏哭了一会儿，趁众人刚刚松懈，突然抱起他的儿子想要夺门而出，幸被两位狱警拦住。林信成追上来叫道，你把孩子放下，并且上来争夺那孩子。孩子在父母争夺的手中无助地哭着，说不清那哭声是在求助其父，还是难舍亲母。在这个混乱的争夺之中，保姆也冲上去了，显然他是要且上来争夺那孩子。孩子在父母争夺的手中无助地哭着，说不清那哭声是在求助其父，还是难舍亲母。在这个混乱的争夺之中，保姆也冲上去了，显然他是要帮助林信成一臂之力。医生和护士也闻声推门进来，一通规劝批评制止。警察对裘慧敏加重了威胁的语气，裘慧敏不得不松手放了孩子，孩子终于被父亲夺到了手里。裘慧敏失了孩子，只有哀声痛哭，望着被众人隔开的孩子，边哭边叫着孩子原来的小名，强强，强强，妈妈爱你。在这场混乱的争夺当中，只有我看到悠悠黯然离去。我只身追出那间病房，在病房外的走廊里追上了悠悠。我问悠悠要去哪儿，他没有回答，他只是停下来看了我一眼，喃喃地说，他们把我当作恶魔，不光是那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把我当作恶魔。说完继续沿着这条走廊独自走去。这条漫长的走廊过于空旷，也过于安静，安静的与刚才那间吵闹的病房形成了强烈对比，仿佛我们刚刚穿越时光隧道，进入一种未来的幻觉。 一扇扇等距而列的宽大的窗子，透进等距而列的宽大的阳光。阳光把走廊一尘不染的地面铺成等距而列的宽大方块，悠悠踩着那些方块缓缓走去，飘忽的身影在我的视觉中一明一暗，渐渐模糊。那天晚上，悠悠没有返回灵信城那套豪华的公寓。从他走出爱博医院的大门之后，悠悠就决定不再回到那里。悠悠去了他大姐的住处，他大姐的住处也就是九仙桥那间挤满了逃学孩子的致富网吧。悠悠在致富网吧只住了一夜，他没跟大姐说明他缘何不回林家。大姐问悠悠是不是又跟林信成吵架了，到底为什么吵架。悠悠无论大姐怎样刨根问底，就是一言不发。大姐说，林信成是不是对你不好啊？他过去不是很喜欢你吗？是不是现在对你腻了？哎呀，男人啊，一般都是这样。哦，没有，不是他腻了，是我腻了。啊，你腻了？为什么呀？不为什么。大姐认真了，拉着悠悠仔细地看着他的表情，仿佛悠悠表情上写着答案。悠悠皱着眉头把脸躲开，哎呀，你看什么呀？那天晚上，悠悠和大姐睡在一起，就睡在那间网吧的后屋。大姐拉着悠悠的双手，满脸忧愁地念叨：哎呀，悠悠啊，悠悠，你千万不能任性啊！现在你姐夫这间酒吧吧，还有我的病啊，全靠人家信成，咱们在人家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呢？悠悠啊，你就算是为了你大姐，为了你姐夫，你就忍忍吧啊，悠悠。悠悠蜷在大姐的怀里，大姐怀里有一股子中药的味道。悠悠没有说话，也睡不着觉。大姐又说到了姐夫，说到了这间惨淡经营的酒吧，说着说着就掉泪了。大姐说姐夫很不容易，网吧的生意也不好，姐夫回来的时候总发脾气。这一段时间呢，他搞了搞促销，对小学生进来呢也不管了，生意才算好了一些。可生意一好，挣钱一多，他又去寻欢作乐，去找小姐。这事儿还是网吧的一个伙计告诉大姐的，可是大姐觉得还不如不告诉他呢。他连着好几天睡不好觉，不知道是该大闹一场说破了呢，还是忍气吞声装作不知道。大姐说这话的时候，悠悠始终似听未听的双目发直，他在想着自己的心事。那一夜，大姐连睡着之后都长吁短叹，姐妹俩同床异梦，谁也没有畅言。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第二天晚上，悠悠没有再睡在大姐那里，因为这一天的中午突然来了一帮稽查，稽查们不由分说便将网吧的电脑全部没收拉走，同时宣布网吧已被查封。在稽查们到来之前，悠悠正百无聊赖地上网乱看，还登录聊聊，听一帮网虫用各种口音的脏话互相对骂。悠悠一直默默地听到了中午，几次想参加进去大骂一通，用从这里学到的各种污言秽语逢人便破口大骂，可郁闷的心情让悠悠始终张不开口。直到大姐喊他吃饭，他才最后抢骂了几句。他冲着话筒喊道：你们都是混蛋，都是混蛋，你们没有一个好人，都是混蛋。只为发泄，没有目标，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骂谁。悠悠的骂声刚落，稽查们便破门而入，接下来悠悠便亲历亲见了网吧被封的那个乱哄哄的场面。他看到稽查们轰走了正在上网的那些年轻的孩子，然后把电脑一个个粗暴地拔线抬走。大姐从后面闻声出来，看到整个家当被一扫而空，看到姐夫脸色晦暗地站在门口，大姐一下子支撑不住自己虚弱的身体，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网吧被封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姐夫没有把经营证照办全，但背后的原因听说是有很多家长举报说致富网吧是毒害青少年的一个据点。其实网吧谁不这样，都是孩子的天堂，家长的地狱。大姐姐夫遭此飞来横祸，按理悠悠应该留下来安慰陪伴，但悠悠还是决定暂时离开。他对大姐说，他心里很乱，很想一个人独自待着。其实悠悠离开大姐后并没独自待着，她也没有一个可以让她独自待着的地方，她还是去了阿菊那里。阿菊的男朋友老六一直出门在外，阿菊那一阵子正过得寂寞万分，所以乐得悠悠过来陪她，让她以自己的丰富心得开导悠悠。开导悠悠对阿菊来说几乎成了一种炫耀。阿菊与那位小老板尽管总是牛郎织女，但毕竟互相忠贞，而且时聚时散，也不失为保持长久的一种方式。像悠悠和信成那样整天缠在一起，中间再加上个神经兮兮的孩子，谁能不烦呢？悠悠已经是第二次离家出走，便是个证明。但阿菊也隐隐看得出来，悠悠这一次出来与上次大有不同。上次悠悠还怀着一腔积怨急于向人倾诉，而这一次悠悠却异常沉默。关于他与信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一句也不愿多说。阿菊问悠悠准备住几天回去，悠悠也始终默默不语。到夜里上床的时候才突然冒出一句：阿菊，我不想在北京待了。 我想到南方找工作去。阿菊不知悠悠真有此意，还是一时心烦意乱胡乱言语，但这一句话无论如何难以置信。去南方找工作，你和信成说了吗？ 干嘛要和他说？我和他又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也不小了，总该找份工作，总要自食其力。 阿菊笑了笑，他想悠悠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也许今天晚上，也许明天清晨，林信成就会过来，就会和上次一样抱着悠悠亲一通嘴，然后用他那辆乌黑锃亮的大奔把悠悠接回家去。但是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大奔没来，第二天也没来。阿菊当然不知道那几天都发生了什么，悠悠也不知道，但他肯定有些预感。事实上，后来事情进展的速度之快，显然超出了悠悠的想象。他没想到，在他从医院走掉的那天傍晚，林信成家里突然来了一大批警察。他们向林信成出示了正规的搜查证件，然后详细地搜查了上午被林信成拒绝查看的所有地方。他们甚至搜查了悠悠和林信成共同居住的卧室，并且从一间与外屋走廊相通的储物间里搜到了一桶还剩了一半的丰田汽车防冻液。警察在贴于防冻液桶外的产品性能说明书上看到了下面一段说明，这段说明是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大约均由日文传译，所以标点语法欠缺准确，好在含义大体明白，叙述也算简洁。丰田防锈防冻液，耐久冷却液，是一种含有主要成分乙二醇的新一代高性能发动机冷却液，具有卓越的防锈效果，适合于丰田任何车种的发动机冷却系统而设计，在寒冷的气候里有卓越的防冻效果，括弧可在-37度防冻，以及抑制过热的功能。在这篇说明的底部，丰田汽车公司用粗大的黑体字写道：警告，本品含有对人体有害物质，不可饮用，若误食时应立即请医师做适当处置，必须放置在幼童不易拿到的地方妥善保管。警察们带走了这桶丰田汽车防冻液。第二天一早，警察给林信成打来电话，让他到公安分局来，有事要谈。林信成嘱咐保姆看好孩子，因为司机还没有过来，他便自己开车去了分局。到了分局以后，和他谈话的除了前一天上午去他家里的那两位民警之外，还有一位是林信成父母遇害的时候曾找过他的姓吴的队长。吴队长态度非常和善，语言却比较直接，等林信成刚一落座便率先开口发问：你女朋友昨天是不是一直没有回来？她去哪儿了你知道吗？不知道，估计不是在她大姐那里，就是在她的朋友那儿，她以前也跑出去过。昨天你们从医院分开以后，她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没有。怎么了？他出了什么事了吗？吴队长没有回答林信成的担忧，但是吴队长拿出了一份检测报告给林信成过目。林信成也顾不上详细去看，他急着追问：我女朋友出什么事了？ 根据我们的化验，你儿子的病是乙二醇中毒，而毒源呢，我们初步认定就是昨天在你家卧室储物间里找到的那桶丰田汽车防冻液。林信成目光惊呆半晌，喉头蠕动半晌，才万分不解地说出话来。可那桶防冻液是放在二楼的，我儿子是在一楼，而且他那天根本没去二楼。另一位年轻的警察把林信成的迷惑不解一语道破。我们初步断定，这是一起人为投毒的案件。你的女朋友丁悠，不能排除作案嫌疑。啊， 悠悠， 啊，不，这不可能，不可能。悠悠虽然脾气大些，但是人很善良，而且他是喜欢小孩的，而且他喜欢你的小孩吗？林信成哑然无语。但是他对于悠悠要毒杀他的乖乖无论如何不肯相信。 啊， 我那小孩是有些怪的，我还背着悠悠去问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孩子小时候受了惊吓可能会有一些神经反应，一时纠正不了，慢慢长大了配合一些心理治疗就会好的。我把这些道理都跟悠悠说了，他都知道，而且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好，他也知道我喜欢乖乖，他不可能下这种毒手。你们这样怀疑他，你们有什么根据啊？几个警察对视了一眼，年轻警察说，哼，要是证据已经充分，我们早就把他抓了。哎，现在呢只是怀疑，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怀疑通报给你，不是因为你是丁悠的男友，而是因为你是孩子的父亲，你有责任保护你的孩子。当然了，我们的怀疑你可以不马上接受，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你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在我们找到证据之前避免让丁悠接触孩子。我们干公安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们既然怀疑就有我们的道理，你现在可以不信，但是你作为孩子的父亲，在孩子母亲不能照顾孩子的时候，你要负起全部责任，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警察的话让信成无法开口继续为悠悠辩解。其实信成为悠悠辩解只是对自己心理上的一个安慰。他在离开分局后开车开到半途，就把车子停在了路边，用手持电话呼司机过来，因为信成的手脚控制不住的发冷发抖，心里慌得特别难受。信成不相信老天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施予惩罚，让各种闻所未闻的人间悲剧不断在他身边发生。自从父母遭遇不幸，信成一度消沉至极，是悠悠和乖乖成为他最亲的亲人，成为他生活中的阳光，成为支撑他忘掉悲痛重新获得新生的精神支柱。如果这两个他深深爱着的亲人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残杀，他不敢想象自己会不会也像儿子一样，从此将永远生活在一个恐怖的噩梦之中，怀疑透明的蓝天也藏着阴谋，鲜艳的花朵也涂满鲜血，对他身边的每一张笑脸都会觉得暗含杀机。所以信成才要那么大声地向警察疾呼，不是悠悠，不是悠悠，不是悠悠。他并不是为悠悠疾呼，而是为他自己，为了他能避开这个他不能承受的噩梦。但是警察回避了和他的争论， 警察们的告诫无懈可击，他们让信臣考虑一下孩子，假使一旦真有杀机，孩子本身无能为力，孩子只有靠他，他是父亲，他必须让孩子万无一失。所以信成在离开公安局时不得不向警察们做出承诺，他会负起社会的责任，在事实真相没有搞清之前，他暂时不把悠悠接回家住。按照信成和警察商妥的方案，他在街边等候司机的时候，就给住在上海的一个远房姑妈打了电话，这是信成在手机里唯独还存了电话号码的一个亲戚。那姑妈是信成几年前和父母一起去上海玩的时候见过一面，知道她的丈夫死了，儿女大了，生活有些寂寞，寂寞的人好不容易见了亲朋，说起话来难免有些絮烦。但林信成父母下葬的时候再见姑妈，姑妈除了与她抱头痛哭别无他言。林信成拨了上海的电话，接电话的果然就是姑妈。林信成说，姑妈，我是信成，你还记得我吗？姑妈说，信成，你是我侄子，我怎么能不记得呢？你在北京呢还是来上海了？信成说，姑妈，我有件事想求你帮忙，我的儿子。林信成说到儿子，突然泪如雨下，哽咽的一时不知自己要说什么。姑妈的声音在电话那边焦急起来，哟，小成，你怎么了？你慢慢说，不要着急，儿子怎么了？林信成泣不成声，他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是想起了死去的爸爸妈妈，还是想起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也就死了，那时候林家就只有乖乖一人，他那么小，那么可怜，那么孤苦伶仃，他说什么也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才能到另一个世界去见父母。那一刻，林信成把自己的生前身后全都想到了，他的悲伤通过呜咽冲口而出。姑妈，我爱我的儿子，我要把他养大，我爸爸妈妈让我把他养大，他们让我把他养大，对，你一定要把他养大。姑妈在电话那头大声地鼓励他，但马上又不放心的试探，哎，现在乖乖怎么样啊？他还好吧？林信成喘了半天气，让自己的心潮慢慢落下。他说，姑妈，你能来北京吗？你能帮我带带乖乖吗？哎呦，当然能啊，我现在就可以过去。姑妈的热情让林信成心里倍觉温暖，他说了好多感谢姑妈的话，两人说好姑妈来京的日子。快到说完的时候，司机赶过来了，在外面哐哐地敲着汽车玻璃。林信成擦了眼泪，躲开司机疑惑的目光，他挂了电话，打开车门和司机换了座位，司机重新发动了车子。啊，回家吗？啊，回家。林信成在回家的路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希望我能去他家一趟，说有件事要和我商量。我从林信成的口气当中听出昨天林家围绕孩子而发生的那些事情肯定有了新的进展，于是马上答应，随即出门赶到林家。到林家后被林信成避开保姆带到楼上，在楼上灯光暗暗的起居室里， 他向我通报了公安机关对悠悠的怀疑。他说他心很乱，让我帮他分析分析，给他出出主意。我和林信成一样，对公安的怀疑感到格外震惊。四面环顾这间与楼梯、卧室和储物间步步相连的起居室，顿感危机四伏。在惊魂稍定之后，我和信成将悠悠的历史与现在、个性与经历掰开揉碎细细分析，感觉为区区一点不快而下手毒杀儿童，非悠悠所能为也。在我的演绎推理之下，信成似也相信悠悠因与孩子怄气故而杀人取命的说法过于离奇，不合情理。但当信成完全相信悠悠无辜之后，我又提出了一个悖论：世上很多祸端都起于一时之念、一念之差。所谓人心隔肚皮，表象掩盖本质的例证，俯拾皆是。现实的世界要比理论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丰富百倍，难以认知，以致很多不合逻辑、违反常规、背离愿望的事情屡屡发生。从这一点看，不要说悠悠杀人，就是悠悠大姐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忽然一招动刀杀人亦未可知。何况悠悠年仅20，性格思想均为定型，其性格的激烈直白也是易于突变和走向极端的一个心理支点。总之一切难说，应以现在的证据和未来的事实为重，因此不妨慢下最后的结论，少做空泛的分析。既然公安都说证据不足，那我们作为悠悠最最亲密的朋友，更不能宁信其有，将他看死。而既然公安又有怀疑，我们也不宜只信其无，不加防范。对我的这番左右逢源的分析，信成先是频频点头，后又是一脸的沉重。他的理智分明同意我的论断，感情却又过于软弱，软弱的对现实世界的真实之重、真实人生的复杂之重，确实有点承受不起。有了这样周全的分析，下一步应取的对策也就自然有了。我建议信成在外面租套公寓给悠悠单住，孩子在这边由信成姑妈和保姆带着，量无大碍。信成则两边轮流住住走走，兼顾孩子和悠悠两方面的感情，先这样维持一时，待孩子长大一点再说。对这样的安排，信成表示同意，表示今天下午就带李秘书出去找房，并再次委托我找到悠悠做些说服劝导的工作。于是我就在信成的家里立即给阿菊拨了电话，家里没有人接，手机也不在服务区，又拨了悠悠大姐那里的电话，也是无人接听，和悠悠有关的人全都联系不上，让我和信成更加狐疑，忧心忡忡。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